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二集。杜彦离想走出办公室，却看见了意外的一幕。单隐生将桌上摔成两半的翡翠拿了起来，像抛沙袋一样轻巧随意地抛着。抛着抛着，也不知道单隐生想到了什么，他的双眼突然一亮，脸上掠过一抹光彩。他用手一捞，一把抓住活跃于天空的小精灵，接着反身面对桌子，拿起 Musis 邮寄过来的与压轴翡翠配套的长裙。单隐生把长裙展开来看了看，又跟翡翠对比了一下，随即拿起剪刀咔嚓两下，将长裙的袖子剪了下来，然后用袖子打了个结放在腰间，再把翡翠放了上去。他盯着看了一会儿，眉头一皱，显然不满意。 裙子和翡翠是该这样搭配，但还要更精准的设计才行。 把一切看在眼里的杜彦离大概知道单隐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了，他随即转头对新上任的女负责人说道， 给他找一个珠宝设计师过来。 女负责人很快找来了设计师，到场的设计师恭敬地向单隐生询问， 请问单总您想要设计什么呢？ 这块原石原本是打算怎么设计的？ 原本是想设计成奢华首饰，因为这块原石绿意惊人，如果设计成项链挂坠的话，应该会非常漂亮。而为了凸显项链的奢华之美，长裙也特意选择了拥有水色光泽的布料来设计成垂坠款式。 我有眼睛，我自己会看。不要设计项链了，改成腰带吧。把这两块翡翠设计成腰扣，但这个腰扣的造型必须性感美丽，要有种抓人的诱惑。 这形容谁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？ 这块帝王绿翡翠色泽艳丽，水头极佳，正因为这样，智异珠宝里的一众雕刻大师都对它颇有想法，而设计师们之前也私下设计过无数个方案，只是没有被采纳罢了。如今设计成项链的方案被单隐生否了，这位设计师就把自己的构思说出来。 要不这样，做两个半圆形的黄金托底，周围环绕红宝石或者黑宝石，两块翡翠就镶嵌在托底上面，怎么样？ 太土了。 金镶玉是传统做法，它历史悠久且雍容华贵，一向备受喜爱。我们 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土的不是金镶玉，是你的设计。 你 被无情批判的设计师差点就要冲上去和单隐生干架，幸亏女负责人眼明手快地揪住了他，然后又将还在办公楼里的设计师们全部找了过来，让他们按照单隐生的想法来提出合适的方案。只是结果皆不如人意，没有一个人的设计能引起单隐生的共鸣。但单隐生也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他的灵感就像个妖精，藏在他的脑海中跟他玩捉迷藏。最终单隐生面露阴云，从电闪雷鸣再到瓢泼大雨，最终到了忍耐的极限，他被这一圈完全不熟悉自己无法和自己交流的设计师气炸了。他气得猛地一甩笔咆哮起来， 这里还有个会设计的人吗？你们给出的设计都什么鬼啊，一个个全他妈是模板，白送给别人戴，别人都不会戴。 全场顿时一片寂静，被批得一文不值的设计师们连呼吸都不敢。只有杜彦礼弯腰捡起了地面上的笔，似乎想要做点什么一样。其实杜彦礼觉得单隐生的形容确实很抽象，但并非一点脉络都没有。至于设计师们设计的款式的确比较老旧，很多都残留着目前市面上大部分首饰的影子，正如单隐生所说的，都是模板的产物。 陆燕丽决定结束这场鸡同鸭讲、效率低下的闹剧。她抽出一张白纸，准备把单隐生那含糊混乱的形容套入她熟悉的沟通模式里。 隐生，你的设计主题是什么？ 早说了要富含美与诱惑，明白吗？诱惑，诱惑！你们都不懂诱惑怎么写吗？一个死气沉沉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具有诱惑力？ 一切材质都是死的，它们本来没有生命，也不可能活力十足。所以你想用材质来模拟生命，继而凸显鲜活的诱惑力吗？ 没错。 模拟动物？ 没错。 那你认为什么样的动物具有诱惑力？凤凰、孔雀、蛇？ 当蛇这个关键词响起时，单隐生脑海中被雾气缠绕的灵感终于现形了。他想起了早上自己做过的噩梦，那条万分危险的蛇缠绕在他的背上，这样的情景可以说是既危险又魅惑。 没错，就是蛇。 是一条小蛇缠绕着翡翠好，还是蛇形腰带好？ 蛇形腰带。 蛇皮是什么样的？黑色、墨绿 都不好，要亮一点了。 黄金、白金。 白金。一条白金长蛇，口咬翡翠，缠绕着美女的细腰。 就这样，从轮廓到上色，一切就在杜艳丽和单隐生的一问一答中完成了。杜艳丽给画好的草稿做了最后的修改和完善，然后交到单隐生的手上。单隐生接过一看，那明确清晰的手势概念图跃然纸上，图案线条清晰干净，细节明确带有备注，就连手势的长度宽度都大概写了写，完全可以直接交给专业的设计师来精雕细琢。就是这样的一幅概念图，已经完完全全地抓住了单隐生想要的精髓和要素。 环绕腰身的长蛇，嘴里咬着半块翡翠，尾部同样按着半块翡翠，当前后相扣于肚脐之际，这条白色长蛇就变成了衔尾之蛇，蛇口中的翡翠如同夏娃的禁果，美丽、禁忌又诱惑。杜艳丽，你竟然画出来了。等等，你不觉得我的描述很难懂吗？ 原来你也知道，是很难懂。不过我可以换个简单的方法来理解你。你的想象力很不错，我相信成品会非常美丽。 单隐生听杜艳丽这么一说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因为他无法想象眼前的人竟然能够读懂自己的想法。不过还没等单隐生理清自己的思绪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他爸打来的。他刚接起电话，就传来了单爸爸愤怒的声音： 今天开股东大会，你人呢？ 我和杜艳丽在一起啊。 我不信。 此时此刻，单隐生恨不得咬了自己的舌头。虽然他跟他爸爸说的是事实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自己说了一句奇怪的话。于是他不自觉地盯着杜艳丽看。 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是想让我接电话吗？ 这样想着的杜艳丽自然地从单隐生手中接过了手机。 单叔叔好，我是杜艳丽。 电话那头顿时没了声音，显然是被吓到了。但杜艳丽还是向单爸爸问了好，又让对方将自己的问候传达给单爷爷，再将单隐生与他一起处理合作事宜的情况告知了对方。如此行云流水的回应，自然让电话那头的单爸爸安心了下来。单爸爸一句话都没再跟单隐生扯，就直接挂了电话。杜艳丽将手机还给单隐生，这个过程前后不过三分钟。单隐生呆呆地看着杜艳丽，呆呆地拿回手机，还想跟他爸说几句，结果传进他耳朵的只有忙音。单隐生着实被今天的杜艳丽给震惊到了，杜艳丽这种雷厉风行的做事作风让他一时间有点消化不了。 啊，我爸呢？他怎么挂了电话？都不叫我回去了？ 杜艳丽拒绝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因为在这里花的时间已经够多了，所以她什么话都没说，带着单隐生就往外走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